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城寨是一個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在看的是城寨。 Hello， 欢迎大家收睇下一节嘅解围。咁啊，今日嘅题目就系呢、這个 拣承办商嘅公粮。 公粮系啊，即系呢啲嘢真系，好彩阿Bonnie喺度帮手，即系我成日都冇咗呢啲思考嘅。嗱，头先讲咗棚架啦，外墙嘅嘢啦，主要吓， 即系石屎打咗。 系啦，外墙啲未讲晒嘅，但大家即系听漏咗嘅，想再听，即系头先有一个好嘅建议嘅、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咁就揀承辦商嘅時候呢，嗱嚟到即係呢啲頭先講嗰啲係幫大家睇佢嘅價錢合唔合理啦。咁正如通常你會做啲咩呢？你會做啲喉管呀、咩內牆油油嗰啲，其實呢啲好簡單嘅，你哋自己搵人報到價，你知道佢有冇呃你。即係呢啲我覺得係相對容易去處理嘅。咁特別要提一點啦。大家要數清楚自己的屋苑有多少道消防門啦，係咪？我真係唔係講笑， 我都忍唔住笑，所以 我真係見過，即係佢都唔怕俾人笑，即係換曬全等屋苑嘅消防門啊！我哋廿層樓高，我同你換十隻咁，黐線，點可能得十隻啊？即係亂咁嚟啲報價。OK， 有啲即係啲圍標不法之徒咧，就最興咧就啲數量啊、價錢上邊咧就亂咁報，但係佢出嚟個價錢又同其他人相約嘅，咁大家要小心啲啦。呢咁嘅情況係咪？咁即係呢啲就係承辦商嗰啲嘅工作啦。咁當然啦，今日教大家揀承辦商噶嘛。咁啊，緊有人問：喂，啲手工啊嗰啲點搞啊？係咪去佢做過啲盤度睇下？我諗唔係咯， 都應該得。 因為通常佢都 外判出去， 外判咗出去俾人做，佢梗係大判，其實佢大判嚟啫嘛。佢有二判，又有三叉咁樣。咁其實整個過程就係、是、你揀承辦商咧，同我哋之前講嗰幾集一樣啦。因為你都會面試噶嘛，你都其實要問一問咧，其實由邊一啲嘅駐場嘅人員咧、去到跟進。咁如果佢喺同你面試嘅時候，佢都未能夠落實。究竟由哪一位同事去跟進你哋嗰個個案嘅話咧，咁就真係窄少少啦，真係係嘛？即係我又唔能夠話佢一定唔好嘅，但係即係我點知道到時跟嗰個係邊個咧？咁樣係咪？咁所以如果有人跟嘅話咧，就最好啦，係咪？咁你可以感受一下，喂，究竟嗰個人做嘢企唔企理啊？咁樣，因為一調翻轉嚟講噶嘛，佢喺面試嘅時候話俾你聽係佢嚟跟，結果不是他，你咬他不入的嘛，是不是？他总之在公司里签约的嘛，所以很麻烦这些位置，即是大家讲个信字。那不过我真的见过。 啊，怎么呢？ 有些面试的时候啊，他们好间公司都差不多，但是啊很喜欢某间公司那个、project manager， 觉得他沟通得好，他都说是会来。跟着到签约的时候呢，就开始不是那个 PM 跟了。跟着那个法团说，喂，我就重新揀过。有的。有咁樣㗎，你哋可以咁㗎，係咪？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 得意啲嘅地方啦。咁、 嗯、 喺揀承辦商嘅時候咧，咁、 嗯、 啊最緊要啦，check 下啲背景資料。嗰啲背景資料唔係淨係單單講話嗰啲咩咩報紙有冇賣過佢啊，有冇啲咩黑材料啊，或者邊啲有咩有幾多家許信啊啲咁。唔好諗呢啲住，首先睇清楚曬佢啲董事嘅結構，同埋咧即係再三就佢重要嘅董事咧嘅名單裏邊咧。都在網上面再搜尋一下、 嗯、 是看什麼呢，看看他有沒有跟其他就是那個董事、嗯嗯、是不是只是在一間裡面、嗯、 做董事 做董事、啊、當然我不是說有個董事在十間裡面做董事、嗯、那間公司就不行，我不是這樣說、啊嗯、因為你找到那個人、嗯、原來他不只在一個的公司裡做、 嗯、 你是看看其他他有份的公司有沒有入標、啊 嗯、 OK 這個叫圍標嘛， 即系我十间公司，我十 间公司，十间公司我都入标，咁仲唔系围标？即系我好有信心去赢嘅时候，我落一个标就赢你噶啦嘛，系、 嗯、 咪？咁即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即系大家要留意，都系大即系究竟佢有十间公司系做董事，跟住嗰十间公司都入标，咁佢唔一定犯法啦。呢、這个就留翻警委会去处理啦，系咪？就唔系我哋一般市民去噏啦。不过问题就系即系形迹好可疑咯， 嗯， 系嘛？点解？我覺得十五間入標啊，十間係你嘅公司，係嘛？即係呢啲真係即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奇怪咯。咁、 嗯、 所以呢個係希望大家喺揀選嘅時候咧，係會諗一諗嘅、 嗯 另外咧，要有樣嘢咧，就之前我哋咪幾集都講過咧，嗰啲咩法律訴訟嘅記錄咁樣嘅承辦商有一個記錄咧，我都建議大家問清楚嘅。 嗯， 就係嗰啲工商嘅記錄。 嗯。 有冇一啲工商係未斷尾嘅？ 嗯， 嗱、即係我嘅理解係咁啊， 嗯， 即係如果佢有啲工商未處理好曬， 嗯， 我唔知道嗰件事會唔會變成訴訟，唔、 嗯、 知道會唔會變成索償，唔、 嗯、 知道到時佢間公司夠唔夠錢賠？ 係 ，OK， 唔知道、嗯，因為你話喂，工商唔係買勞保咁樣，咁我唔知道係咪佢疏忽有時保險都唔賠噶嘛？ 係啊， 係嘛？咁所以如果有工商這些呢啲咧。其實呢一般我見啲殷實嘅承辦商呢、 嗯、 都盡快斬攬斷尾咗， 即係處理咗， 處理咗佢嘅，即係費事阻住自己揾生意啊嘛，係 啊， 係咪好煩㗎呢啲嘢？咁、 嗯、 所以你要問清楚咯，嗯、即係佢有冇啲咩工傷啊？又或者啲勞工嘅索償啊， 嗯、 進行緊啊？呢啲好緊要， 嗯、 因為一般如果呢啲真係證明到係工傷嘅咧，其實個老闆走唔甩㗎。如果嗰、那個、 嗯 保險唔賠嘅話咧，咁、佢走唔甩噶，因為保險唔賠好多原因噶嘛，係、 嗯、 咪？咁我哋掌握唔到噶嘛，咁、 嗯、 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係。 咁另外揀承辦商，我覺得再要去講到嘅咧，就係、究竟你哋喺揀承辦商嘅時候，你嗱、當然大家要睇價錢啦，睇佢商譽啦，睇佢有冇啲乜嘢不良嘅記錄啦，包括頭先我講嗰啲法律訴訟記錄啦。是吗？你觉得還有什么要看？ 哇，都是要了解个工程。 是。即是。他对个工程的了解程度。 是啊。 OK? 即是你要真的 要考他、啊。这个就不同顾问、啊。顾问你见他的时候可能他讲一些高大空的东西、概念上是这样。 讲下步骤啊怎样做啊。 考下他有没有专业知识的嘛、 嗯、 即是顾问的时候是不是考下够不够 quality、 嗯。 是吗？但是承办商呢他来那些是即是啲公司老板啊、嗯、或者判头啊或者 PM。喂，你要考下佢熟唔熟悉你嘅工程喎，係嘛？即係你問佢，喂，你工程最難嘅，你認為最難克服嘅係啲咩啊？咁樣啊，你有冇試過問嗰啲承辦商呢啲問題啊？ 有嘅，佢哋都 通常答咩啊？ 好有信心嘅，冇啊！你哋嘅工程冇難度啊，因為我所有都做過，你哋都係做啊，外牆打 即 係 好似我以前開教育中心咁樣咧，啲僆仔考完試翻嚟咧，識唔識啊？ 識，識曬一百分。 通常我问得好衰，好衰格。 你点问啊？ 我问佢识即系一百分啊？识啊嘛，冇嘢唔识啊嘛，系咪？ 即系满分。 唔出声呢排啊， 系啦，系啦，阿Sir我走先。 系啊，走先吓，我唔好烦我。我考完试你唔好问我咁多嘢。咁喂，啲承办商就系咁嘅，系咪？即系你问佢，哎，冇难度，啲工程好一般啫嘛。隔篱嗰座楼我哋都咁做噶啦。 系咯，个个都系咁上下啦。 即系咧嗱。即系我唔系话咁样答一定错嘅，可能佢真系好有料，佢真系觉得哇驾轻就熟啦。咁、呢个就大家自己判断、 嗯。 不过咧，我始终咧我个人比较保守嘅、 嗯。 即系如果 那個工程人員或者那個人來跟理髮店做生意呢、 嗯、 他認為你的工程一些難度都沒有、 嗯、 一些戒心都沒有呢、 嗯、 一些警覺性都沒有呢、 嗯、真的有點危險、啊、 那是危險的那是危險的 OK 即是、嗯、我舉幾個例子那個工程會有出現了問題的地方、 嗯、 當教一下承辦商去面試、嗯、不過不過好 像不太好 實聽啦喂我告诉你这个节目很多人跟我说、 嗯、 这反围标的人得闲就会听、 嗯、 围标的人是一定听 是在狂 loop 是吧 围标的人一定听抄低你的友仔听下你没乱噏嘢是不是即是一定是这样嘛、 嗯、好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面试 不是我不是分享面试我通常是有哪几个我觉得真的难的位置呢第一如果你的屋苑是有冷气机石屎窗台的 嗯 而你是会做有石屎修补的、 嗯嗯、 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工程、 嗯、 非常高 我有信心讲这个出来、 嗯、 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承建商可以处理到的、 嗯、 难度在哪里呢就是你几时拆个冷气和几时跟人装回我都说经历过最劲的那些、嗯、 一年 两年都有的两年没有冷气香港现在34度大佬为什么 真是大件事 是不是很大件事的所以即是、这些是、要跟进即是嗱这个通常大家要、 嗯、 即我讲完出来我都告诉你要拿我什么标准呢、 嗯、 第一即是我都不怕啲承建商抄我的桥你抄到最好 嗯亦、嗯、都做得 好。香港合约里面或者香港报价里面呢是要有个承诺的 嗯 拆了人家的冷气机出来之后几多日之内要装返否则要赔钱 嗯。嗯 OK， 呢个系有个承诺噶。 嗯。 OK， 即系同埋即系拆咗部冷气机，通常佢而家做法均真啲嘅。 嗯。 试一试你部冷气机，嗱正常嗱，我讲个正常话，试一试部冷气机着嘅凉嘅，系嘛熄咗佢。 嗯。 甩咗一电，拆咗佢。 嗯。 就摆翻喺你屋里边。 嗯。 OK， 佢唔喺地方摆噶啦，摆翻你屋里边。即系当然你如果个屋企嗰啲楼宇比较细嗰啲，好难讲啦吓。一般摆喺屋里边。 嗯。 OK， 然之后。做好晒出面实施打造， 嗯， 就找人帮我装后机着翻佢， 嗯 ，OK， 咁就 OK 噶啦， 嗯， 一般系咁。咁呢个程序我觉得合理时间咧，合理时间啊， 嗯， 一个月之内啦要，即系我唔敢话七日， 嗯， 其实如果真系认真做嘅，应该可以七日， 嗯， 但系因为你都知道有时屋苑佢好大班人噶嘛，同、 嗯、 埋因为头先都讲个问题啦，佢判嘅啫嘛，冷气机师傅。他可能请回来请两日、 嗯、 而那两日的冷气机师傅呢就负责跟我拆晒全屋苑的冷气机出来、 嗯、 真的有的我见过真的是这样的跟着然之后怎么呢那个冷气师傅就预约用一个礼拜时间跟我装回全屋苑的冷气机、 嗯、 因此呢全屋苑的石屎窗台未做好呢那我对不住了全部的冷气机都不装住好惨的好惨的 你想象一下你屋苑如果有你嗰座楼有三百户， 嗯， 三百户通常真系有一千部冷气机噶咯， 通常都有 一千部冷气机，你屌佢自己试下， 两日装晒， 由一数到一千咯，都大把时间，大佬系咪？即系所以我系觉得系佢有个应该有个承诺分段做， 嗯、 当然啦，分段做俾个 commitment 你， 嗯， 话俾你听我几耐之后装翻， 嗯， 咁你话喂咁冇乜难度，系冇乜难度啊，因为影响成本啫嘛， 系。 是不是肯给钱就行了、 嗯、 即是你计下帮你甩部冷气机装返上去你自己人甩部冷气机来即是拿去洗再装返上去、嗯、你要几钱呢你自己计是不是即是他批发价值应该便宜一点 的是因为 他不帮你洗是不 是是全部 是讲真的过拆了来自己拿去洗啦冷气机怎会不洗啊难得拆了下来是不是所以这个、這個、大家 要留意啦是不是、 嗯、 所以永遠都出現這個問題的、 嗯、 是吧即是拆了部冷氣機跟住人哋上你屋企就問你喂你屋企有冇冷氣啊有嘅冷氣不過唔開得嘅 佢 擺咗喺度 擺 咗屋裏面我試過啦我去話俾你聽我上林卓廷屋企咪咁啊咦佢屋企就係做大維修 要拆咗個冷氣 拆咗冷氣出嚟 嗯 夏天舊年佢招呼我上屋企幾熱啊得把同佢屋企人一齐，成家同佢成家一齐喺度共凉一把风扇， 嗯， 系嘛？咁即系呢个都系正常 即是現象嚟嘅。咁、但係有啲好屋苑真係做得好嘅屋苑咧，就唔需要拆咁耐上嚟。嗱、呢個奶機部分係第一個，我覺得你要考下佢牌。 嗯 ，OK， 第一樣嘢。 嗯， 第二樣嘢咧就真係問翻嗰啲漏水情況啦。 嗯 ，OK， 即係佢有冇同你咧去做一啲試水？ 嗯， 一般咧都會點樣試水嘅通常都？ 一般咪就係如果做 外牆啦，講外牆。 外牆嗰啲佢哋一定會用高壓水槍去洗牆噶嘛。 系啊，一般啦。 系啦，一般啦。 你见过？喂，嗱，你讲洗墙啊嘛？ 系啊。 高压水箱洗墙啊嘛？ 系啊。 合理。 系啊。 合理到极点啦，系咪？ 系啊，最一定要做。 我喺屯门有个屋苑。 点样咧？ 即系经典就经典。佢个工程咧就净系做洗墙，净系做洗墙。OK。 嗯。 唔做石屎修补，佢搭咗个棚，净系洗墙。 就洗墙。 佢系攞我屋企冲凉嗰啲花洒喺度喷，系啊，跟住攞个海绵喺度捽，我都唔知道洗乜， 洗埲墙咯，咪就系。 即系喂，大佬喂，即系我想象唔到洗墙同冲凉系一样做法噶、啊。 咁你每日都系洗紧，用洗墙嘅方法嚟冲凉， 将啲清洁剂攞个海绵啫、啊。 都唔用擦啊嘛， 跟住攞个花洒，即系冇水，完全冇水压嘅，淋落去，淋落去， 同淋花差唔多。 因为个法团，所以俾人问到口哑啊嘛。 嗯， 问佢点解唔喺高压水箱洗墙，因为佢就整咗个方案出嚟洗墙，佢用纸皮石外墙嚟嘅。 嗯， 佢好惊搵高压水箱肥咧，啲纸皮石甩啦。其实佢成个工程系应该做，佢做咗几百万啊，净系洗墙。 哇， 系啊。所以當然啦，呢啲法團即係我有去處理過嘅。當然嗰啲法團成員已經唔存在啦，即係唔係再係法團啦。即係我哋唔係何君瑤 嗰啲 即係殺無赦， 係我哋。 即係佢只不過係 即 係 冇再連任委員啫， 連任唔到啦，係咪？即係你冇可能啊嘛！你幾百萬都去洗咁牆，仲要用啲咁嘅方法洗，個個望住嚇咁樣洗牆。高压水箱都冇知咁样啊，所以嗱，高压水箱洗墙咧，大概就即系根据嗰啲行家讲啦，就话等于十号风球嘅风压啲水落嚟咁样，就可能有阵时一般情况底下咧，见唔到渗水嘅情况咧，都可能喺高压水箱肥嘅时候咧，就会见到有水有嘅。咁啊，呢啲情况咧，你咪问下承建商咯，你问佢啊，你点样洗墙啊？佢就咁答你啦。我搵高压水箱洗，佢答完你啦。咁啊，唔喺呢个答案，你满唔满意啊？ 通常都唔会满意。 点解唔满意？因为佢起码讲漏咗样嘢嘛，如果真系一个答得好嘅承建商咧，佢话俾你听，我洗墙之前七日就通知你听，嗰日记得闩窗， 射鬼晒。 洗墙又用嗰啲咁样嘅腐蚀性液体，几多拿到人哋真皮梳化冇晒啊？ 嗯， 系嘛？即系你个承建商啊，醒唔醒目做呢样嘢？因为你要醒目做啊嘛，呢啲咪就考佢牌咯。 所以而家啲業主醒咗。 喂，我唔怕，我講俾承建商你答到冇問題。 係。 佢結果啊， 有冇做到？ 做出嚟嗰班做唔到啊，係咪？即係我係講俾你聽，等啲業主警覺。喂，到時真係有洗牆呢個家伙嘅時候咧，記得嗌佢派通告，洗邊面嘅牆，記得閂窗出門口。 嗯。 系嘛？特别啲秋凉冬天咧，因为大家好中意拣啲秋凉嘅时间嚟到做维修噶嘛， 咁啊觉得好啲。 咁啊，咁啊开住个窗屋企透凉啊嘛，唔使开冷气啊嘛。喂，佢又洗墙， 睇下电视有水入。 系啊，喂，你唔好谂住讲少啊。三十楼洗墙啊，你下边住八楼啊，你开只窗啊，都入水入你屋噶。 嗯。 OK， 即系你一定要有呢、這个即系心理嘅准备。 嗯。 系嘛？呢、這个都系即系你哋可以考下承建商。啊、喂，我哋啲洗牆你點樣處理啦？係咪嗱？跟住來接落嚟咧，我講嗰個咧，就係最得意嘅，亦都最多人最多業主討論嘅又係，但係我一路覺得好唔重要嘅。 點解咧？但係點解啲業主咁關注嗰個？ 因為呢樣嘢大家識討論啊嘛。頭先我講咯，頭先我講嗰啲，大家可能唔係好知噶嘛，想象唔到噶嘛。有兩樣嘢咧。是很多业主参与讨论的、 嗯、 搞到那件事是结果呢就即是讨论不到拿不到结论的、 嗯 啊。第一呢就是外墙的释养啦。是不是你最多那个释养的选择他那个大厦多少 个去到最后尾上大会揀呢都有六个。 六个最多、啊、我见过八十一个。是啊我见过八十一个选择、啊。即是向个外墙释养。点样油法有八十一个选择、 因为 好大镬噶，因为个个都有唔同意见啊嘛。 系啊，大家又话我中意呢一个嘅色通，中意呢个色色系，我中意啲暖色系，又中意啲冷色系，净系色系同埋你用几多只色啦，有啲两种嘅搭法，有啲三只色嘅搭法。然后你三只色的配搭呢再要分开你是横间直间。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麦玲玲啊苏文峰的节目的他们是不是有什 什么寒命人热命人的 我想是。 我听过一个街坊说喂我寒命人、啊、我那里呢因为我的命就偏寒的我就要一些暖色的。我、哦、大佬啊。 只是说。 得你住咩真的我真的拗晒头。那你全部都寒命人整栋大厦那么巧。是不是即是冇可能但是即是即大家会这样咯。 是 啊。我觉得真的这个很奇怪大了。为什么我提这点出来呢因为我这么关键成件商什么事啊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呢这个外墙色印有什么颜色呢你们其实不应该呢在成件商讨论的。 嗯。 你们在顾问招标的时候就要讲清楚是要用什么颜色什么色样什么都定好晒整个设计定好晒它。 嗯。 为什么呢因为承办商呢他们一定有些起户的。 嗯。 譬如有了承办商建议你用一些深色的油的。 嗯。 为什么 但是有受水没那么碍眼咯。漏水。 我都说吴海是一个老实的人。他不懂想古惑照。通常油外墙油的一阵。 有三阵一底两面。 一底两面嘛是不 是哦油深色他油小阵不觉得。 不是咯。 我又真系、哎、太老实， 你真系你真系太老实啦！嗱，即系你帮到好多街坊，我知嘅，但系你咁样咧，你真系太老实啦！即系佢用心色咧，系有咁嘅谂法噶。 嗯， 佢油漏咗浸咧，你唔觉啊？ 嗯， 悭翻啲人工啊， 同埋悭翻啲料。 料我唔知佢悭唔悭啦，但系总之佢悭咗人工啦。你即系油少一浸嘅人工、啊 嗯， 人工系最主要嘅钱嚟噶嘛？油值几多钱啫、 嗯？ 你一千蚊油油咗几多面积？我哋都好多面积、嗯，一千蚊一公工人油得几多面积啊？系嘛？即系呢个大家要谂啊嘛，系、 嗯、 咪？即系亦都有啲咧。嗱，我嗰日我行过一等大厦、 啊， 我见到间大厦咧系五颜六色嘅， 七彩嘅， 七彩嘅。 嗯， 即系佢系翻新七彩嘅。 嗯， 咁当然嗱，呢个好可能系嗰啲业主嘅起户嚟啦。 嗯， 但系我之前咧，你记唔记得西环以前利敦大厦咧？ 嗯， 即系自己拆咗啦，变咗地铁站咧。 嗯， 咪又系五颜六色嘅。 系， 嗰度我听啲承办商嘅讲法就系，佢唔知边度揾到啲人哋用剩嘅油，就到到攞啲咁样，就结果又到一格格唔同颜色啊嘛。 咁 系啊！你唔记得嗰时一落到去一落斜佬底、 嗯， 你知我讲边度啦？斜佬底咁多好多格拆咗啦，一楼但睇唔到噶啦。佢全部都系光面油、另面油，系、 嗯、 每一楷系唔同颜色嘅。 嗯 ，OK， 仲要系深色嘅、哦嗯，深橙色、深绿色、深蓝色、 嗯、 深红色，嗰啲系冇乜人用嘅油嚟。 嗯， 悭钱咯。 嗯， 悭钱咯，系嘛？即系你去到承办商嗰度，佢可能有啲 preference 噶嘛。 系。 咁你最好就係喺嗰個時候定啦。嗱，除咗嗰個外牆嘅色面係呢種拗撬之外， 嗯， 仲、 嗯、 有邊個位係有呢種拗撬咧？ 大堂翻身， 大堂翻身咯。我哋講過好多次啦。你千祈唔好等個承建商喺度、 嗯， 先同佢討論個大堂個設計方案。佢梗係推薦你用一啲佢揾到好平嘅物料㗎。 嗯， 即係佢又好有良心嘅。他就推薦你用一些他找到很便宜但是外面又覺得又值錢的東西、 嗯、 那些可能他對上幾個或者之前入了很多貨一些團隊都有料但是你未必喜歡的嘛、 嗯、 是不是你未必喜歡的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你要在那個設計標書的時候已經定好了這些方案了嘛、 嗯、 現在最近我們很大爭議沙田那棟大廈、啊、就是這樣系、 嗯、 咪？不过佢都未去揾承建商， 都未，都去到嗰个方案啫。 佢咪喺个方案度咪只系兜兜转，嗱，我宁愿佢而家拗啊。 系啊， 系咪喺顾问个层面度拗啊？你唔好去到请咗承建商先拗啊。 系啊， 咁就好大煲。 系啊，因为你大堂又装唔装冷气啊？用天然石、人造石啊，都有得争论一段时间。 系啊，其实嗱，我哋呢度咧解围咧解唔到俾你听咧，系天然石好啲啊，定人造石好啲？ 系 。我坦白讲，我开咁多个会咧， 嗯。 我聽嗱，即係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經驗。我聽到有啲顧問，有啲專業人士，係賺到啲仿石咧，天上有地下無。 嗯， 我都聽有啲顧問咧，踩到啲仿石死嘅，就話要天然石先得嘅。 係、 OK， 我兩者聽過。 嗯， 我又聽過有啲賺歐洲的磚是好的、有些是讚日本的磚是好的、有些讚大陸的磚是好的，不過讚大陸的磚是好的、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便宜的、okay? 那即什麼都有人說的，百花齊放的，所以呢因為、顧問、他不是落手落腳去做，他都不需要、直接因為你選什麼而影響了他的收入的、在個顧問的層面呢里面去到商量了这些的、我们叫做、那些设计方案呢、他们已经可以呢就有这个的好处、就不用等我承认他自己内里、哦、哪些易做哪些不易做、哪些便宜哪些贵、哪些我的利润高一点哪些利润低一点，就有个倾向性樣引导你去选、是吧，我见过的承办商家整些设计图出来，设计也是那个样子，你明明叫喂，我话咗唔用仿石噶咯，啊，做乜你今次又系仿石个设计图俾我啊？佢话唉，上次改漏咗，不过你睇下， 都系好 仿石都几好啊，咁样系咁说你仿石，啊，有咁样嘅事喎，呢个世界系嘛？即系佢你明明买件婚纱，佢又嗰排啲白布好贵，黑布好平，佢硬系设计件婚纱系黑色嘅，啊，话咧黑色婚黑色都唔错啊，黑色冇人着啊，特别啦， 即 系傻噶啦，系咪先？即系。所以今日呢集同大家讲少讲咗，其实都皮毛嘅啫。 系啊，好少。 都系讲咗一啲即系拣承办商嘅攻略啦。咁、当然啦，你哋都会集咗价钱啦、相遇啦。但头先我哋讲多咗少少咧，啲技术嘅位嗰度。 系。 咁大家咧可以喺技术层面上面都问下佢哋。即系我坦白讲啦，即系如果嗰啲承建商咁躲懒，连我哋呢个节目都唔睇嘅话咧，其实头先我哋建议大家问嘅问题咧，一定唔识答。一定是不懂答OK， 当然如果啲即系我哋当然自己头先我哋讲咗我哋建议问嘅问题嘅1%都冇啊。所以头先即系我哋即系配备留翻啲，我哋即系去落到区去处理，系嘛？咁头先大佬啲嘅，因为唔同嘅屋苑有处理都唔同问题。咁当然啦，你哋可以上翻我哋联盟嘅 Facebook 啦，或者即系打去联盟嘅热线啦。就你问我哋会畅所欲言嘅，因为我哋唔想公开场合里边咧。就教識 嗰啲 圍標人士 嚟圍你標係。 咁啊，因為要多謝伍海欣，因為伍海欣會休息兩個月， 係啊，小休，暫別大家一陣。 我會揾其他拍檔嚟到頂住你個位先嘅。 好， 好嘛，咁啊， 兩個月後再見啊。 兩個月後你就啊，咁我就下個星期見。 好， 拜拜。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